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俊杰《一个又一个》。 排队等缘分，前面丢后面捡，捡到的变恋人，丢的变路人。开车，寂寞就先亮着，坚强是种天分，直到更好的下一个，走了一个。